近在靠近，等不及解释我的心情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一起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多幸运在最美 后知后觉，以后领悟。

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，

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